面条不够烟香，把你和我一见不合适的争吵，却不善表达我的爸爸。 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你跟你双亲的缘分就是在不停地看他的背影当中慢慢地流淌逝去。这是98年最后还是会专辑当中熊天平演唱的《素描爸爸》。那时候他还没有江郎才尽了，还有很多很多好的专辑可以来听一听的。我这个人总是很尖酸很刻薄哈，就别人稍微有一点点怠慢了，才华有点枯竭呢，我就会有点嫌弃他。当然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年代啊，90年代末期的熊天平。 想知道我不

张惠妹演唱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当我们为别人撑伞的时候，看一看自己的身后是不是有一个人也在淋雨呢？选择一个我们爱的人，有的时候是不如选择一个爱我们的人的。兄妹相称，这是一件很尴尬很纠结的事情。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像夫妻那样争吵，朋友那样交流，初恋那样打情骂俏，兄妹这样的保护对方，那么两个人注定是会在一起的吧。金海心的《呼吸爱》是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曲。

在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但却没有被爱。我想带你骑单车，想和你看棒球，想这样没担忧，想这个一直走。我想就这样牵着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还能不能够永远，但却没有被爱。我想带你骑单车，想和你看棒球，想这样没担忧，想这个一直走。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的没有伤害。睡觉，像这样的生活，爱你，你爱我。 不管我们站在哪里，走向何方，都不要把遇到的问题太复杂化。命运不会亏欠谁，苦的尝的多了，才知道甜的味道。感慨是没有用的，与其原地抱怨，不如艰难前行。哪怕稍有挪动，山重连接水复，柳暗铺垫花明。生活不会太糟糕，曲直都是一种经历，好坏都会有风景。只要光阴不虚度，天在头上更深远，路在脚下更宽阔。 像断线之缘，结局被预手中线。有些恨像是一个圈，远远想到不了解，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还将付出几多鲜血。睁一只眼，自欺欺人的谎言。心如苦难毁灭，成见越细细沉淀，有些愁心藏却无言，浮华风雪未到肩。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慌乱中写珍珠河边，飞沙狼烟将乱我徒有被骗。 有些愁心藏却无言，浮华 花风雪未到千言，爱爱爱为了一个夙愿，慌乱中现身如何变，泪下狼烟将乱我徒有悲天烟，半城夜少白发送走黑发，半城烟霞随风而下，手中还有一缕牵挂，只盼归天卸甲还能捧回你沏的茶，半城烟霞濒临池下，金戈铁马替谁争天下，一将成万骨枯，多少白发送走黑发。